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1回，入山门，老衲说真情，寻暗室，道婆行会事。却说马荣、乔泰两人听那僧人说道，那人不来，许多贞洁好人为他困在里面，岂不是天下事太不公平？既如我虽不敢说是真心修行，从前在这寺中为住持，从不敢一世苟且，来往的僧人在此挂肠，每日也有70-80人，虽然不比有势力，总是个清净道场。自他到此，干出这许多事来，怕我在里面看见，又怕我出去乱说，故意奏明武则天，令我在此做这看山门的僧人，岂不雀巢鸠占吗？而且那般戏子，虽是送进宫中，无不先为他受用。你看昨日那个女子被他骗来，现在百般的强行，虽然那人不肯，特恐那个贱货花言巧语，总要将他说成。老者听了此言，不禁长叹一声道，你也莫要怨恨，现在尼姑还做皇帝，和尚自然不法了。朝廷大臣哪个不是五张两党，连庐陵王还被他们缠奸贬出房中，他母子之情尚且不问，其余别人还有何说？我看你也只好各做各事吧。马荣听得清楚，将乔泰拖到房边，低声说道，我等此时何不将此人喝住，令他把四日的细情说明，然后令他在前引路，岂不是好？乔泰也以为然。当时马荣拔出腰刀，使乔泰在外防备，恐有出入的人来，自己抢上一步，左脚一起，将那扇门踢开，一把腰刀向桌上一拍，顺手将和尚的衣领一把揪住，高声喝道，你这秃驴，要死还是要活？那个和尚正在说话，忽然一个大汉冲了进来，手执钢刀，身穿短袄，满脸的露出杀气，疑惑他是怀疑的党类，或是武则天手上宠人，命他来访视，方才的话被他听见，此时早吓得魂魄失散，两手护着袈裟，浑身发抖，嘴里急了一会，乃道，英雄僧人不敢了，方才才是大义之言，求英雄饶命，随后再不说他坏处。马荣知他误认其人，喝道，汝这秃驴当俺是谁？只因怀疑这秃驴饥饿多端，强占人家妇女，俺路过此地，访知一件事，特来与他巡视，方才听汝之言，足见汝二人非他一党，好好将他细情并那藏人的所在细细说明，俺不但不肯杀你，且命你得个极大的好处，若是不说，便是与他一类，先将你这厮杀死，然后再寻怀疑算账。和尚听了此言方才明白，乃道，英雄既是怀疑的仇家，且请松手，让僧人起来慢慢的演讲，难得英雄如此仗义，若将这厮置之死地，不但救人的性命，国家大事也要安静许多，且请英雄试手，僧人总说遍了。马荣听了此言，将腰刀举在手内，说道，我便松开，看汝有何隐眼。当时将手一放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原来和尚身体极大，不防着马荣松手，一个筋斗栽倒在地。马荣见他如此模样，知道他害怕，乃道，你好好说来， 俺定有好处于你。究竟这怀疑住在何处？方才你两人说那人未来，究竟谁人？和尚拔起来说道：僧人本是这寺中住持，十年前来了这怀义，在寺中挂息。当时因他是个游方和尚，将他留下。说到此时，富有低声说道：英雄千万出没要声张，我虽说出，可是关着人命。你若声张起来，我命就没有了。只因当今天下，武则天被太宗逐出宫闱，削发为尼。彼时见怀义品貌甚好，命老尼暗中勾引，成了苟且之事。后来高宗即位，武后收入宫中，不时到这庙中烧香，已是不甚干净。那时因观国体，虽知其事，却不敢说出。谁知高宗驾崩，他把太子贬至房州，登了大宝，竟封这怀义做了寺中住持，命我着这山门，从此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前日见村前王员外家的媳妇有几分姿色，他自己便假传圣旨到他家化缘，说太后欲拜480天黄签，令他到王公大臣家木化福缘。王员外见他前去，知他来历不清，当时给了5000银子。他又说银子虽然送出，还要何家前去看礼，若是不去便是违旨。次日王员外只得领着何家大小男女入庙烧香，他便令人将他媳妇分开骗到暗室里面。随后王员外回去，不见他媳妇前来寻找，他反说人家扰乱清规，污浊佛地，欲奏之朝廷，论法处置。王员外不敢与他争论，只得抱头鼠窜回去。听说连日在家寻死迷活，说这冤情没处伸了。谁知怀疑将他媳妇藏入暗室，面斑墙污。所幸这李氏竭力抗拒，终日痛骂，虽然进来数日，终是不能近身。现在怀义无法，将平时那个相好的王道婆找来，先行出货，然后许他的钱财，命向李氏言劝，说若李氏搭办，遂了心愿，遂将他两人作为东西夫人。昨日在此一夜，午前方走，约定今晚仍来，故此山门尚未关好。马荣道：既有此事，你也且带我进去，先将这厮杀死，岂不除了大患？和尚忙道：英雄切勿粗莽，此去岂不白送了性命？他自大殿起，直至他内室暗室，各处皆有关键，而且灵室前面有4人把守。听说这4人是绿林大盗，犯了弥天大罪，当该斩首。他同武则天讲明宽他不杀之罪，命他在此把守暗室，以防外人入内。武则天视他如命，岂有不依之理？当时便派这4人前来，马上布下，明来暗去，无不结晶。只要进了大殿，无意碰上暗门，当机突陷下去，莫想活命。4人听见响动，立刻下来杀成2段，游人在此无故送命的也不知多少，何能前去？我看你休生妄想，你这样虽有本领，恐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是我一派直言，那个王道婆要来了，若是见有生人，你我一齐没命。我话虽说明，你可赶快出去吧。马荣道：你放心，包不累你，我去便了。当时将腰刀插入了鞘内，出了房门，将门带好，然后与乔探说道：你我且躲在龛内等候。 且带道婆前来，随他进去，方访得明白。两人记忆已毕，一前一后窜上神台，在龛内藏躲，未有一个金字。果然门外有人谈心道：今晚这个月色正是明亮，怀疑大约同热锅蚂蚁一般在那里盼望的。后面一人又道：本来你也太装腔作势的，人家昨日同你千恩万爱的，叫你今晚早来，你到此时方才动身，我看你也是挨不过去了。那人道：你知道拿我垫闲，一经将那个好的带他说上，你抱着他，就他也不问你的，今日总要叫他认得我，方才知道我的厉害。说着咯嘬一声，已将山门推下，高声问道：靖师傅哪里去了？这半夜三更不在此看守，若有歹人窜了进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里面和尚赶着答道：李婆婆来了，我方才进房有事，可巧你便来了。马蓉向外面一看，见是个四十上下的妇人，虽是大脚，却是满身的银气。见和尚出来，向着后面那个女子说道：你回去吧，明日不见得回去，本欲领你同我进去，那个馋猫见了你又要动手动脚的了，随后有变，我再带你上卯，这几日先让我快活快活。外面那人啐了一声，果然回去。这里道婆命沙弥将山门关好，自己提着个灯笼向大殿而去。乔太听他这派言语，已是气不可遏，欲想上前就是一刀，结果他性命。马蓉赶快拦住，低声说道：正要随他进去，访明道路，此时杀死，岂不误事？两人见他进入大殿，跳出神龛，捏着脚步随后赶来。只见在大殿口站定，左脚向门槛上两蹬，忽然一阵响声，顷刻之间里面出来几人，见是道婆，齐声笑道：你这老惠子如此装腔，他在那里乱来了，前后不分，揪着人胡闹。当时说笑着向里面而去。马蓉乔太欲想随他而行，又恐众人转身为其看见，彼此没有退步，而且这般人皆非善类，当时两人只得窜身上了房屋，在上面随着灯光一路而去。穿过几处偏殿，见前面有个极大的院落，院左边有个月洞门，并不推敲，但将门外那块方石一敲，两扇门自然开来，里面却是个花园，梅兰竹菊杨柳梧桐无不齐备。两人在墙头伏定，但见前面一带深竹，过了竹径，乃是三间方厅。众人到了厅内，道婆喊道：秃子还不出来迎接，你再在里面我便走了。这话还未说完，好像一人道：我的心肝，你再走我便死过去了。正说之间，众人轰然大笑。马蓉不知何事，当时窜身下来，隐在竹园里面，向厅前一看，只见一个少年和尚金翅条条站立在前面。因道婆说要回去，他来不及穿衣服便这样出来，所以引得众人大笑不止。马蓉虽是愤气，只得耐着性子向里面望去，见怀义同那道婆手搀手到了那上首房间里去，众人顷刻间全然不见。遥想此时这奸僧干那苟且之事，不忍听那淫秽之声，只得又等了一会。约计干毕之后，走到窗下侧耳细听，闻得道婆说道：你这没良心的种子，现在无人，竟拿我垫闲，今日火自出了，日后怎样说法？我们是下贱人， 比不得你上至武后，下至官人，皆可亲热的。今日不允我个神符，那件事你也莫想上手，我这利口你也应该知道。怀义道：你莫要这样说，昨晚已允过你了，若把他说妥，这两个房间一东一西为你两人居住，若武则天前来，横竖他也不在这里，另有那个地方。听说我们的那班戏子无不个个如意，加之薛敖曹又入宫中，他已是乐不可支，一时也未必想起我来。即便我奸货进宫，也是躲躲藏藏，焉能同你们如此忘形。你看我这小怀疑又怒起来了，你可再救我一救。说着便搂抱起来。马蓉听到此时实在忍耐不住，拔出腰刀便想进去动手，忽听见里面隐隐的露出哭声，知是李氏困在里面，复又按着性子想到，我此时进去就要将这狗男女杀死，设若误入暗室，岂不反误了大事。只得转身到了院内，命乔太在竹园等候，自己顺着声音暗暗听去，却是在地窖里面走了两趟，只不见有门路。忽然监僧与道婆一阵笑声出了厅门，马蓉反吃了一惊，深恐被他看见，正要躲避，复有铃声一响，许多男子齐行出来，向道婆说道：李婆婆，我们下面说了两天，为他骂了无限，只是不依，你现在人浆也吃过了，火已平了，可以将此事办成，免我们寻人乱闹。道婆道：你们这许多人垫垫上也不为过，若再向我取笑，便显个手段你看。众人道：我等如此说，须也是为你的日后做二夫人，岂不快活？说着道婆一笑，将那门槛一踹，众人顷刻复又不见。马蓉甚是诧异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1回完。